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临安城中四下逛，好山好水好风光，西湖王八多神秘，欲知后事谁心慌。各位看官，有句话叫出门在外靠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这句话想必您各位啊肯定是听说过，它包含了一种既行了万里路，同时又能广结天下朋友的完美状态。试问谁对此又能不有所向往呢？但问题是，这样的期待往往会因为现实生活的残酷而出现了瑕疵。那么今儿呢，咱们就来聊一聊一个旅途当中发生的故事。 一个有钱的主都没有，怎么全是小年轻儿？这有钱的大爷大妈都哪儿去了？哎呀，我这手里这堆养生药丸也卖不出去，不得卖老头老太太吗？ 哎喂，金虎， 您好， 哎，金虎，我就问问您，选这个最近附近咋就卖纪念品的地方？纪念品的地方， 买什么纪念品？ 纪念品。 哎呀，我听您这个口音可不是咱本地人啊。 啊，不是，俺不是本地的 啊。 啊，山东， 山东人。 山东。 哎呀，请问您怎么称呼？贵姓高明啊？ 还贵姓还高明 啊？ 我贵姓欧阳。 啊，你们家贵姓欧阳啊？ 贵。 哦，贵姓。 贵姓 哦，父字。 对。我是父亲，不是，我是父姓。 父姓名扬，单字呢？ 父姓欧阳。欧阳 啊 啊， 你叫欧阳？ 不，欧阳还有名字呢， 叫 冲。 欧阳冲。欧阳冲。哎呀，这名像个侠义人士。 你他妈还行，就是 什么呀？ 就是侠义。 您这口音怎么一会儿一变呀？ 就是侠义。 哦，您从小是 侠义， 练过武术， 只有两目的， 也学过文， 学什么？ 学过文，看来没学过啊。 只有两目的，学过什么？你刚才说我不 行了，行了，甭管了。您这到我们临安城这是 文儿， 什么？ 你不到临安城了？ 嗯、啊， 文儿， 到临安城装苍蝇来了。 文儿啊， 装牛来了。 不是，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是口技演员吗？ 谁是口技演员呀？文儿来了，怎么听不懂呢？ 玩儿来了是吗？ 对， 文儿来了， 文儿，我看没有摸可文的吗？没有摸可文的吗？你听不懂吧？ 哎，像我这旁边人都看不下去了，要翻译不？ 行，走。 没有摸，就是 没有 摸是神马，没有生马。 哎呀， 没有摸可文的摸。没有什么可以玩的东西呀！ 行了，我不问你， 不玩了，明儿就回家了。 回家， 我得带点土特产吧？ 什么意思？ 土特产？纪念品？ 土特产可不沉的。 土特产？ 哎，我听你说，葡萄产？ 土特产？ 土特产？ 对， 那您找我找对人了。 什么？ 我给您推荐得了。 太好了！ 现在已经不流行啊，买这个。土特产了， 不让买土特产了。 花钱买吃的，花钱买穿的，那都是虚的呀。现在流行花钱买健康。 对， 哎， 什么是健康？ 什么是健康？什么？ 不是， 连健康都不懂。 不是，怎么就健康？ 身体好啊。 怎么就身体好啊？ 光练不行啊。 还怎么着？ 我告诉你啊，小伙子， 嗯， 过来， 搞什么？ 我这有新研制的打西域安息国传来的五光十色强筋壮骨大力丸。 大力丸哪里来的？ 安息国。 他吃完了不都安息了吗？ 哎呀，哪个 都死了都安息了。 哪个安息？不是安息 嘛， 是安息国西域。 吃完有什么效果？ 我告诉你，吃一粒顶五粒，一口气儿爬五楼不费劲儿。 还不费劲儿？ 嗯， 胡说八道。 谁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谁胡说八道？ 那个哪是干什么自幼练武的，武功和力气自己练出来的，哪说吃一片长把长顶五片长力气打力万那里有这事？胡说八道。 我那是 不信。 不是，我这是胡说八道，你是不信是吧？ 不买这。 哎呀，这药丸这东西啊，你说也是，叫做是药三分毒， 这不是吗？ 而且你还得买点杭州特产。 买什么特产？ 买王八。 王八？ 你个王八！ 什么？ 你买个王八。 王八？ 西湖？ 哪里有王八？不用在这里买。 西湖王八有名，西湖王八西。日月天地之精华，知道吗？您一般，我问你，你们本地王八活多少年啊？ 那也得活个好上千年的嘛。 你看，才上千年吧？我们 才上千年。 我们这王八都十万起。 哎呀， 我就问你，这小伙子，你想活得跟王八一样久吗？那西湖王八就是您居家旅行必备良品。 不要，那是神龟呀。 他又不是忍者，他神龟 那也不能吃啊。不吃。 哦，哎呀，我没说王八的事。你叫什么来着？ 哎呀，你这个脑子怎么了？这是 欧阳冲。 对，欧阳冲。 你从小就练武？ 练武功。欧阳冲，我的祖先欧阳锋。 你觉没觉得你现在最近这段时间身体上某个部位跟原来不一样？ 觉得嘞。 觉得什么？ 觉得我的胳膊越来越粗了，哎，劲儿越来越大了，哎，身体越来越强壮了，这就是练武的结果。 那么你就没觉得你精神上有点问题吗？ 没有什么问题。 睡觉怎么样？ 药不太好，就是很精神，不用怎么睡。 那人不睡觉能行吗？你又不是王八。 我不是，我的意思，我睡。 我告诉你，你呀，这名字有问题，知道吗？ 我这名字有什么问题啊？ 这王八跟你这欧阳冲有缘呢。 不， 你练武，你练武啊，知道吧？ 我知道。 你练武 怎么了？ 你要是叫欧阳软，哎， 那还练得了武吗？ 你就不至于练出问题来了。你叫欧阳冲，容易走火入魔。 我还能走火入魔？ 哎，你叫欧阳冲，哎， 所以你 练着练着之后，这血往上一出，嘣儿，嘎嘣儿一下，你脑出血死了，你知道吧？ 哦，太冲，那怎么办呢？ 那太冲，那吃王八呀？ 哎， 王八能够和缓解你这个冲劲儿，你一吃好了。 王八缓解冲劲儿 啊？ 王八是慢生活哈？ 对。 哦，哎，好像有点道理似的。那行吧，那你在哪里呢？ 在，哎呀，这么着吧，明天吧，今天是没戏了，啊、我们这王八得现来，你知道吧？现闹，明天咱们西湖旁边取王八。 啊，那现在明天再说吧，明天。 来来来来，明天要取王八，您是不是今儿得？ 今天先定一下。 哎 哎，好，我预定的，再见。 别的，预定光说呀， 还怎么着呀？哦，明白了。你看，这是我准备买这个土特产的，买这个土特产的20两银子，我现在记你2两银子。 2两不行。 5两银子。 5两不行。 那多少呢？ 你给10两，给一半吧。 一半，那一半就一半吧。 哎，又不能白了你，真是。 听吧。 哎呀，一边是好山好水好风光，另一边则是热情过头的巧舌如簧。看来这次旅游的收获注定是不会小啊！当然了，这还只是咱们今儿故事的开始而已，接下来才是重头大戏。 王掌柜， 哎呦，今儿怎么着啊？生意还行？ 还行啊，三老板。 哎， 我说那个。啊您拿这个一包袱呢，胭脂水粉。 哎呦，就跟你这儿买的最放心。 哎、 等等吧，这是银票。 哎、 啊， 我跟您说吧，就您结账啊，最利落。 那可不，你看咱们俩之间这合作这么多回了，这点诚信还是有的。要没这点诚信，你说咱们这生意怎么做？ 那可不，咱俩生意就甭干了，对不对？ 可不，一看咱俩就是属于，你看这面相啊，是吧？一看就是特别有诚信的人。 那可不，那 哎，这银票收好了啊。 您把那东西收好了啊。 哎，行， 哎， 那啥，那我这就回去了。 回见吗？ 啊，回见啊。 哎， 下回再跟你这儿买啊。 哎，不对。 对 啊， 你刚才说啥来着？ 我说，那个就换成银子呀。 你说你要把我给你的银票都换成银子还赌债？ 您听见了是吧？ 那么大的事儿，我这刚一转身。哎呦，我觉得三儿，我这么多年啊，你看这个姐姐我一直挺关心你的，对吧？我觉着呀，这个赌债这玩意儿啊，首先你不能去赌 啊， 你怎么能去赌呢？ 是， 但是已经赌了，已经欠下赌债也没有办法， 那多新鲜。 可是这赌债这玩意儿当然是能赖就赖呀，这种不是正当啊，这个渠道这个输出去的银子。你怎么还真还钱呢？ 啊！ 再说了，当初姐姐不是给你规划好了吗？咱俩交易的时候，这些银票你都存起来，存起来干嘛？还记得吗？姐姐怎么跟你说的呀？ 这存起来娶媳妇嘛。 是啊，要不是姐姐我监督你，你能存下这么些钱吗？啊，能吗？你这要把这钱啊换成银子，还了赌债了，怎么着？你想一辈子都去打光棍啊？ 没有啊，我是 对不？ 我是 是吧？ 我跟你说，这回我欠的钱这就是太厉害了，你知道吗？这要不还账他就打我，你知道吗？我也不敢赖他的账啊。 哎呀，我觉得是这样啊，你不能把这个银票换成银子还赌债，这样的话你就坐吃山空了，你懂不懂？你现在要干什么呢？想办法开源节流啊，想办法去挣钱呐、啊，这样的话你才不会坐吃山空啊。 你想想有多少人因为有赌博啊这个倾家荡产，你怎么能想着去走他们的这条老路呢？前面这是有前车之鉴的呀，对不对？啊， 对倒是对。那哎 哎呦，我什么时候会画画啊？ 哎、您别瞒我啊！您当年就是在西湖边上给人画像起家的，对不对？都是老朋友吗？老朋友，您帮我一忙得了、 啊。 您不是要开源节流吗？我得珍惜钱嘛。您帮我一帮，您帮我一忙。 您不行， 你帮我一忙， 我不会画，我真不会。 不是你帮我一忙，你帮我画一幅，你帮我画一幅王八的西湖游水图。 嗯， 我拿这图我卖钱去。 哦，就是为了画画去卖个钱呢、 啊。 哎，怎么着？这现在外面市面上都开始炒作我的画了。哟，要是这样的话，我这画 没有，没有人炒作您的画。再说了，炒作什么画也没有炒作王八戏水图的，您知道吧？您收来，您就给画一个，这我有用，您知道吧？ 行，姐姐答应你这么一回。 你瞧，有时候啊，您以为山重水复疑无路呢，但偏偏呢，这事儿它就是这么巧，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这仨人终于要撞到一块儿了。 你干嘛把我的画放在一筐里头啊？邪了门了，不行，我得跟着去瞧瞧去，看看现在我这大作是不是真的能卖上大价钱。这样的话我以后可就发了。嗯、 我说这不是 三掌柜 来了、 拿来的。 来了，我是冲。嗯、 别叫的这么近。 欧阳 啊， 冲。 哎 嘿，那个 那个王八呢？ 啊， 王八， 我跟你说，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劲我才得着这东西吗？ 我不管费多大劲， 那我跟你说是舟车劳顿。 您就赶紧拿出来，我赶紧把那十两银子给你就完了啊！你再说你多么不容易，我也不会再假钱。 你别动，你干嘛？你扒拉干什么？你扒拉筐干什么？ 这不就在这筐里边吗？ 别动， 是不是就不动啊？ 我告诉你、 啊，我得咔开呀、啊！ 你别说话了， 我得咽。 嘘， 我 这王八乃是神物，知道吗？一动不如一静，这王八正睡觉呢，你嗷嗷一嗓子，王八惊了，药效没了。知道不知道？你拿回去自个儿慢慢。 我现在打开、 哎。我告诉你，你现在不能看。我告诉你， 不让看。 你拿回去之后啊，你呀、啊，找一没人地方，最好是躲被窝里，把这 躲被窝里拿出一个王八来咬着我怎么办、啊？ 反正你这儿不能看，你回家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慢慢看，知道吗？ 行吧，你把这筐给我，筐给我， 你把钱给我呀， 这不十两银子在这儿吗？你拿走吧，拿走。 行，拜拜。哎呦呦呦，王掌柜， 哎，刚刚我个儿看见了啊。 看什么呀？ 你拿着我的画儿啊，你这可是挣了银子的。啊，你这个怎么着得给我分成吧，对不对？ 不是，我跟你说， 你别跟我说， 你别跟着， 你必须得给我分成。 要分成，咱待会儿再说。 你刚才是不是挣到钱了？ 怎么 待会儿再说？你赶紧， 怎么是不花？还三斤二两，同手三儿，你给我你站住！你再跑，你跑不了步我就追上你了。 哎， 你追我，你不许走 ，你追我， 你 过来， 你 在这儿， 给我分钱。 哎呀，我 你站住！ 你哪儿去不了？ 别跑了！我都绕到你前面了，还跑，骗人！还钱！ 我没还什么钱、啊？ 拿副破画糊弄我，这叫王八呀！ 我告诉你， 王八吃了二十两银子， 我没骗人， 怎么没骗人？ 我没骗人。这筐里的东西跟王八真有关系？ 有关系有个屁用 啊！ 有关，我要王八不要画。 我告诉你，这墨宝上画的王八是出自临安城商界文人王掌柜之手，他是在西湖边上看了二十多年王八才画的这么真实的，知道吗？ 他没事看那个干什么呀？ 他对眼吗？他 搞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啊！哎呦，三儿啊，你这胆儿够肥的呀！你就居然敢这么明目张胆的骗人呐！啊， 你这也太胆儿肥了吧！ 我是。 啊！你这种事儿你都敢干？不是三儿，你要说我呀？你对我满腔怒火呀？ 我现在这会儿早就跑了，知道吗？ 你再跑个试试，你再跑！ 别！ 我子又细无，我告诉你说。 行，欧阳哥， 退钱！哎，退钱！20两银子，一分不能少，快点退钱！ 给你10两。 20两银子，昨天那10两押金呢？ 赌输了。 你赌输了怎么办呀、啊？妈， 你那要不这么着得了，我拿这是从王掌柜拿来的银票。 哎， 我看银票，银票也是钱。 你 小子有疯吧？ 我怎么了？我 你就是欠揍了，这叫银票啊！骗我一次不够，还得骗我第二次是吧？这是哪家的银票啊？这分明是自个儿画的，这是自个儿画的。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画的， 你看看， 不对，我明明拿的是真的呀，这怎么回事儿？这个，这，你再看清楚，这真是画的呀？这个， 你说清楚怎么回事？银票我最熟悉了，那怎么能是这假的真的？我还翻不出来吗？ 王掌柜，这银票是怎么回事儿啊？ 这银票啊？ 啊？ 别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别着急，这个银票啊，哎，这不是上面挺清楚的吗？我不是画挺好的吗？这 画挺好的， 这有啥问题啊？这个，你看我这画不是现在也能卖点钱吗？你看我还画这银票，还费了我特别大的劲呢、啊。我容易吗？我啊，你说。我这不也是好心吗？我回头吧，我把真的银票给你。 好人呀，别装好人。 对，别装好人，给我假银票你。 我跟你讲，我要不给你假银票， 你们俩别吵了，跟我一块儿都上衙门去。啊，对了，还有这个假王八图。 哎呀， 哎呀，好一个各怀鬼胎、悉心维护的黑吃黑呀、啊！两人都以商业规则为掩护，大肆为自己捞取利益，算来算去，还真算不清楚谁更吃亏。当然了，这过程当中虽然只有他们两个人，但是他并不代表就是他们自己能够私下去解决的问题。还好，咱们有这位路经此地的习武之人在主持正义，且瞧着吧，法律会告诉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样的错，犯了什么样的罪。这就是纸上王八有点雷。巧接骗局黑吃黑，私下了结不作数，悔不当初把法为。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孝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个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才会发财好歹。爱我的爸爸，疼我的妈妈，说了那么多你们别怕妈，不需要反抗，只需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嘟嘟嘟嘟嘟，老师我想哭好想哭，爸爸爸爸爸，老师背书好白痴，你只会说你要低低我，这快要发扬电波。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会读书不厉害，读书也不一定就会输。不是想到说我会读书，不在乎我，只想要你能清楚。 Thank you.